早上六点，崭新的一天开始咯，在 Music Radio 跟你说一声早安，愿你今天好心情，我是威里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大连107.8，石家庄105.1，长春94.3，拉萨96.1，深圳101.2。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早上好，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高敏，来关注一组文化演出方面的资讯。国家图书馆今天开始举行大英图书馆的珍宝展览，展览将展出英国十位标志性作家的手稿和早期印本，涵盖了诗歌、戏剧、小说三个领域，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早期四楷本以及简爱的修订稿本等，都是首次在国内亮相，展览将持续到6月21号。作家周梅森的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文学分享会日前在北京十月文学院举行。这本书在今年一月初出版发行，是在反腐题材作品沉寂多年之后的再次发声。截止到19号，这本书先后七次印刷，以10天突破100万册的速度销售完毕，累计发行达到了138万册。著名乐评人郭志凯《过了30岁我还是少年》新书发布会近日在北京国艺美术馆举行，这是郭志凯发行的第三本书，记录了他从一个销售旧杂志的小贩，到成为报社零工资的实习生，再到北大蹭课写乐评做评委，一点一点接近心中梦想的故事。江红书法作品展近日亮相北京民族文化宫，展览展出了书法家江红的100多件作品，涵盖了篆隶、楷、行、草等各种字体，内容大多都是他对过往岁月的追忆以及不同阶段对书法的感悟，展览将持续到本月24号。美国南通合唱团昨晚在北京音乐厅举行音乐会，音乐会上他们带来了美国作曲家梅西·霍根的作品《在我心灵深处的音乐》和《我是他的孩子》，以及南美洲歌曲《小黄鹂鸟》等世界各地的名曲。第12届中法文化之春艺术节系列活动即将于5月6号起到7月9号在国内的30座城市举办，参加本届艺术节的法国艺术家们将从中国的现实题材里汲取灵感，向公众呈现精彩的中法文化合作成果。5月6号，莎翁名剧《麦克白》将登陆天津大剧院。此次演出的剧团是这一次演出由俄罗斯圣彼得堡波罗的海之家剧院。他们的舞台设计非常简单，观众将欣赏到十分风格化的表演。好，用音乐与世界连接。本次由小鹿编辑，高敏播报 News Update， 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消息，欢迎搜索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下载音乐之声 APP。 关注天气，关爱宝宝健康，达英一可心带您进入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北京多云，10到22度，天津阵雨转晴，11到21度，上海阴转多云，16到23度，重庆中雨转多云，15到22度，太原晴，2到19度，西安多云转晴，10到22度，郑州多云转晴，13到23度，武汉小雨转多云，14到23度，合肥多云，15到22度，南昌小雨，15到21度。再了解部分城市的细颗粒物浓度，北京14，天津63，上海108，重庆27，太原41，西安31，郑州67，武汉21，合肥42，南昌38。 一天从清晨开始，妈妈的亲切呼唤让宝宝快乐起床。 妈妈 伊可欣维生素 ADDG， 温馨提醒妈妈每天一粒伊可欣，助钙吸收，强壮身体。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粉葫芦、绿葫芦、伊可欣的小葫芦，宝宝出生15天用绿色伊可欣，宝宝1岁后用粉色伊可欣。伊可欣，妈妈的一颗心。达英药业， 伊可欣维生素 ADDG。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在早晨抓住跃动的音符，呼吸音乐最新鲜的味道，拥抱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早安音乐 Fresh Music。 你醒来时候问候你好，神奇的阳光哼着歌谣，写满微笑，相同的呼吸，相同心跳，敞开心去看幸福环绕，放飞你的梦，不怕山高，勇敢做自己就是最好，成长的路上总有一些烦恼，与伙伴一起享受爱的拥抱，校园的花草一同长高，开学第一课用心起跑，相同的阳光相同照耀，每一次鼓励温暖的怀抱，相信你会变成我的骄傲，开学第一课爱的出草，成长的路上总有烦恼，长高，开学第一课用心起跑，相同的阳光相同照耀，每一次鼓励温暖的怀抱，相信你会变成我的骄傲，开学第一课爱的出草，成长的路上总有烦恼，与伙伴一起奔跑，草一同长高，开学第一课爱的出草，成长的路上总有烦恼，与伙伴一起奔跑，爱的拥抱，校园的 TFBOYS 第一课。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呢，会举一些实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那如果你有崇拜自己的偶像的话，那偶像的励志故事会不会也被写到你的作文里边呢？北京时间早上6:09，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r. 的音乐之声早安乐，我是 DJ 高敏。 SNH48 Happy Wonder World。

界，我还爱着你，像没有明天。 语流行乐坛至高荣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璀璨启航。 黑笔田馥甄凭借日常专辑入围了2016年度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最受欢迎唱片。时隔两年多，2016年黑笔田馥甄推出个人第四张专辑，借日常来传递珍惜当下享受每一天的生活态度，简简单单，深情又超脱，而且文艺范儿又十足。即日起到6月11号，通过网站投票3w.蜻蜓.fm 或者下载音乐之声 APP 认准红色版本，亦或者你可以关注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用行动支持你喜爱的歌手。更多详情可以登录央广网或者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我们来听 Hebe 田馥甄日常专辑当中的独善其身。 想念着天平，这双耳朵只想保持安静，头发在枕着他自己，呼吸在挑剔空气，这个脑袋直到何时为 风度 Men's Uno 四月刊明媚来袭，黄轩再度登峰，展现儒雅温润中纯净的少年气，双封面精彩加倍。搜索并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风度 Life， 开启时髦新一年，明星故事，潮流文化，品质生活，尽在风度 Men's Un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Number Ten， 小球庄娟英七分满。 Number Nine， 杨宗纬张碧晨凉凉。 Number eight. 王林俊、王力宏《飘向北方》。 飘向北方，也问我家乡。 Number seven. 薛之谦《高尚》。 我多高尚。 Number six. 张希、曹芳《认真的老去》。 自认真的年轻过，就认真的老去。 Number five. 小雨、宋宁宇《同在》。 Number four. 陈楚生 Spicy 侦探 C。 最直接都坦白，别开表演姿态。 Number three. 佳佳看透。 你想伤害我，我不会闪躲。 Number two. 霍尊素颜。 梦回一见春光流泻。 Number one. 五月天任意门。 我曾走过不是地方， 清新润润好知音，全世界华人都在听。锁定每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张杰 Everything Will Say Goodbye。 张杰的个人巡回演唱会呢，青岛站但进入到倒计时阶段了，4月29号在青岛市体育中心国信体育馆。那么今年的巡演呢，张杰除了会到国内很多城市开唱之外呢，也会去到海外的一些城市，像是洛杉矶啊、温哥华、纽约、米兰等多个城市，所以海外的粉丝也激动起来吧。陈琳13131。 熟悉的歌总牵动耳朵，听什么？我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哪里，一样都存在。只要听见那声滴答，就不惊慌。 在敲摔动丰沛 逞强机智太浪费。哦、麻痹了味蕾，连狩猎都失去滋味。有感情不怕发挥，有欲望为何要荒废？不爱人已无所谓，一爱就要崩溃。怪我天生太热血，把梦变成摇滚乐，歇斯底里救世界，有什么不对？身上如飞飞，多一点，我要多一点，快一点，先慢一点，临界点没有边界，不见脸让我自便，怪我天生太热血，把梦变成摇滚乐，歇斯底里救世界。有什么不对？希望身相如飞飞。希望身相如飞飞，歇斯底里救世界。 Music Radio plays the music you love. This is Terry Lin 林志炫。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宝贝，春天就在中国国旅。四月五日起，登录中国国旅的官方平台，就有价格超低的出境游、国内游的春季旅游产品供你选择。在线下单满1000元，立减100元。只要登录中国国旅官方网站、APP、微信服务号，全国的小伙伴们均可参加。去中国国旅找你要的春天吧！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016年度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内地年度最受欢迎女歌手入围的有叮当， 我好想恋一个爱，没想到越离越带，我活该天然呆，天命天生天。 李宇春 Let me grow Let me grow Let me grow。 谭维维，张靓颖，陈丽， 郁可唯。 张碧晨。 我想拥抱着海浪，我想行走在云上，我想世界都变成白天。 周笔畅。 就睁开眼泪的给，能不切是非，有时有选择，一念三千梦想。 尚雯婕。 单身无所谓，好兄弟在一起般配，边界没单身 阿四。 直到你又出现在我的路口，当我像个风筝被风吹得忽近忽远，你手中紧握我的线，当我像片树叶披 成碧。 是我们的共同语言。 即日起到6月11号，通过网站投票3w.蜻蜓.fm 下载音乐之声 APP 红色版本， 或关注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参与投票，用行动支持你喜爱的歌手。 华语流行乐坛至高荣耀， 国家级媒体唯一音乐类奖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用音乐丈量世界。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Sometimes in life you feel the fight is over, and it seems as though the writing's on the wall. Superstar, you finally made it, but once your picture becomes tainted, it's what they call the rise and fall. I always said that I was gonna make it, now it's plain for everyone to see. But this game I'm in don't take no prisoners, just casualties. I know that everything is gonna change, even the friends I knew before me go. But this dream is the life I've been searching for. Started believing that I was the greatest, my life was never gonna be the same. Cause with the money came a different status, that's when things changed. Now I'm too concerned with all the things I own, blinded by all the pretty girls I see. I'm beginning to lose my integrity. Sometimes in life you feel the fight is over, and it seems as though the ride is on the wall. Superstar, you finally made it, but once your picture becomes tainted, it's what they call I never used to be a troublemaker, now I don't even wanna please the fans. No autographs, no interviews, no pictures, endless demands. Gave in the vices that were clearly wrong, the types that seem to make me feel so right. But some things you may find can take over your life. Burn all my bridges, now I've run out of places, and there's nowhere left for me to turn. Been caught in compromising situations I should have learned from all those times I didn't walk away when I knew that it was best to go. Is it too late to show you the shape? tip of my Sometimes heart. Sometimes I can feel the fight is over. Yeah. Over. And it seems as though the ride is the on. The riding's on. Yeah. So sorry, you finally made it. Once yeah. your picture becomes tainted, it's what they call, it's what they call the rise and the fall. Rise and fall. I don't care, but you don't realize what this means to me. So let me have just one more chance. I'm not the man I used to be. Used to be. Sometimes the ride can feel the fight is over. 这首歌里边一直有一段非常熟悉的旋律在不断的重复，没错，这首歌的原唱就是 Sting 那首世界经典名曲 Shape of My Heart。 这首歌是 Craig David 进行的一个翻唱，而他翻唱进行了一些改编，包括主曲的旋律部分和歌词的部分。其实这首歌虽然说是翻唱啊，但是这个翻唱的版本在这个 Craig David 当中的这个粉丝当中的一个名气还挺高的。我们刚才听到那首歌来自 Craig David Rise and Fall。 北京时间早上6:52，这一小时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最后交出的歌来自麦浚龙和莫文蔚的合作瑕疵。我是高敏，下个小时回来。 逐屋都找到借口作罢，曾怀疑雨后悔马差一些失去你吧，为何没法改，明明下次多次恋骂，不去掩盖一下，其实你也很多景仰者爱你吧，很感激依然留下，担心更卑下，情人间能容许小错处吗？ 真的想过没送花，也没情话， 但我怕只有这点错，严重多几倍吧。 忍耐到底，光阴都不算白花， 为何人性会这么可怕？为何未放手，差一些不要我吧，为何有罪也已会受轻的困扰了吧，为何犯罪 情人应赞叹 最好无办法，从怀疑 令人害怕， 差一些失去你吧，为何没日爱那世界处都有 些不要你吧，为何又在忍是未复苏的歌声吧， 才能夜夜 替你将 好记忆放 快 无力不 至高荣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精彩绽放。 深圳拉票会4月22号下午3点，就在深圳时尚潮流购物中心 KK One 一楼中庭，郁可唯、赵永新和你不见不散。 音乐是我们的共同语言。 即日起到6月11号，通过网站投票3w.蜻蜓.fm 下载音乐之声 APP 红色版本， 或关注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参与投票，用行动支持你喜爱的歌手。国家级媒体唯一音乐类奖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用音乐 丈量世界。 更多详情请登录活动网站央广网，或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 有一种爱源于美，有一种美源于心。第26届老凤祥上海首饰博览会匠心之作光华异彩，4月21日至5月28日，欢迎莅临老凤祥银楼及上海各大分店。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哟，够警惕的。 可不，我就紧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我核实啊，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继续观察。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我确认一下。 开会呢吧？对， 确认无误， 那可以相信了。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久经考验，我转账。 嘿，你上当了。 不会吧，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套路深呐。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这咋防啊？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的季节，让嘴角上扬，微笑面对每分每秒的难得时光。Hello， 我是郁可唯，现在是7:0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沈阳99.8，武汉90.7，香港深圳101.2，广州87.4，南京98.9，上海107.7。 实现有一种幸福。 新闻资讯抢先报，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高敏，来关注一组文娱资讯。2017中国成都金砖国家电影节新闻发布会日前在北京举行。发布会上，由包括我国导演贾樟柯在内的金砖五国的导演们共同宣布，将推出一个导演合集短片《逢春》，这是一部聚焦二孩话题的作品。由余文乐、杨千嬅领衔主演的都市爱情电影《春娇救志明》将于本月28号在全国上映。片方日前发布了电影的终极版海报，志明和春娇或在睡觉前认真计划旅行，或在街头大笑着相拥，十分甜蜜。影片将于本月22号开启全国超前点映。电影《蓝精灵寻找神秘村》今天即将在内地公映。影片讲述了蓝妹妹和她最好的朋友们因为一张神秘地图而被卷入到一场令人兴奋和惊心动魄的冒险之中。蓝精灵们赶走了邪恶的格格巫之前，找到了神秘的失落村庄的故事。超级英雄大片《神奇队长》昨天公布了导演人选，曾经以影片《半个纳尔逊》获得奥斯卡提名的导演搭档安娜·波顿和瑞安·弗雷克将携手执导这部大制作电影。影片将于2019年3月8号登陆北美院线。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小说作者周梅森日前接受采访时透露，目前小说的续集《天凉好个秋》正在创作当中，很快即将完成。此外，他还透露，原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的董事长韩三平先生已经找到了他，希望能够将《人民的名义》改编成电影。谭咏麟昨天带着全新普通话专辑《欣赏》在北京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新专辑为纪念谭咏麟出道40周年而创作，专辑当中的10首歌全部都是跟别人合唱。谭咏麟分别与歌手孙楠、谭维维、张学友、刘德华、陈奕迅等10位歌手进行了合作。南征北战、生来倔强巡回演唱会即将于6月3号、16号和18号陆续登陆北京、上海、广州3座城市。 SNH48 国际化小分队 Seven Sevens 同名出道 EP 专辑第七感 Seven Sense 近日发布，整张 EP 中收录了包括 Seven Senses 以及 Girl Crush 在内的5首歌曲。此外，本月27号 ，Seven Senses 将空降北京 BEJ48 星梦剧场举办专场活动，为粉丝现场呈现全新 EP 当中的歌曲。用音乐与世界连接，本次由小鹿编辑高敏播报 News Update 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畅快分享新闻资讯，以上新闻资讯由斯利安叶酸赞助播出。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天气变化早知道，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气象报告。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北京多云转晴，22到9度，天津晴，21到10度，上海多云，23到14度，重庆多云，22到15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4到4度，长春晴，15到4度，沈阳晴，19到4度，呼和浩特晴，13到3度，乌鲁木齐晴，22到11度，兰州晴，21到6度，银川晴，18到3度，西安晴，22到9度。再了解以上城市的细颗粒物浓度：北京10，天津56，上海44，重庆9，哈尔滨62，长春65，沈阳54，呼和浩特14，乌鲁木齐36，兰州65，银川16，西安53。 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 斯利安叶酸提醒你关注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跟随动感音乐，探享生活乐趣。人性科技，让你舒享每次出行。全新一代雷诺科雷傲，加油时刻为你添能加油。 有多大空间，就有多大好礼。大空间的科雷傲，自然能装下更大礼。即日起至4月30日，到店订购全新一代科雷傲，立享10000元油卡礼遇。详询当地东风雷诺经销商。 有一种爱源于美，有一种美源于心。第26届老凤祥上海首饰博览会匠心之作光华异彩，4月21日至5月28日，欢迎莅临老凤祥银楼及上海各大分店。 横贯式尾部设计，动感更带感，奔跑向前，要你绽放。我是李晨，与东风标致308一起为你放送 Music Radio 早安音乐。 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在早晨抓住跃动的音符，呼吸音乐最新鲜的味道，拥抱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早安音乐 Fresh Music。 This empty room, looked at a thousand different pictures that your mother took of you. You see, I had this crazy dream last night. This man, he talked to me. He told me everything that's good and bad about my history. But he said that you are the future. He said that you are the future. And the future looks good. The future looks good. Oh, call me anytime, every time you're losing it. And tell me anyone and everyone who makes you feel like shit. Because you know anybody, everybody else can lie. But honey, I won't see you with a broken set of eyes. And I swear to you are the future. I say you are the future. The One Republic 去年9月份发表的单曲 Future Looks Good。 现在眼看着 Linkin Park Take That 都发专辑了， One Republic 也坐不住了。这个月内呢，他们会发表最新单曲，而且很有可能是跟飞童 Pharrell Williams 和 U2 来合作的。就这样的一个阵容，眼看着这就是冲着榜单冠军去的嘛。 每天早上7:10，欢迎来到这一小时由动感十足要你绽放的东风标致308赞助播出的早安音乐，我是高敏。白举纲，无恙。 爱走的时光显得有些长，纠结失望，空白的纸张，你帮我写上，岁月无恙，想留着褪去的海浪，走得太匆忙。雪花一碰就融化，飘散远方，谢谢你远走风流浪，吹散雨无双，似火生长。 耳朵要减负 Music Radio 环保新力量。 大家好，我们是 831。 离开家里时随手关灯，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和充电器，让节约用电变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从现在开始和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一起节省电力，低碳环保，和831一起 拯救世界。 有多大空间就有多大好礼，大空间的科雷傲自然能装下更大礼。即日起至4月30日，到店订购全新一代科雷傲，立享10,000元油卡礼遇。详询当地东风雷诺经销商。 分段补钙更科学，怀宝宝时用迪巧成人钙，生宝宝后为他迪巧小儿钙，宝宝长大了还有迪巧儿童钙。补钙专家美国迪巧，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即日起至5月15日，华晨中华、华晨金杯车辆到店即享免费检测，保养送机滤，续保即送专属保养。华晨之家，懂您更会关心您。详情请洽华晨授权经销商。 想要体会吹生日蜡烛心跳加速的感觉吗？

首歌里放感情，做这种决定是寂寞与我为邻。无难的爱情像你路过的风景，一直在惊喜，这却从来不会为我而停。 这首歌无论是前奏还是尾奏都会让人想很多很多的事情，或者你可能会想这个赵灵儿和李逍遥之间的故事。阿桑一直很安静。早上近二十四分，这一小时杂音乐是由动感十足样你绽放的东风标致308赞助播出，我是 DJ 高敏。现在距离韦礼安放开那女孩内地巡演的首站广州仅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之前发布会上他就说可能会邀请女神级的好友担任演唱会嘉宾，究竟是谁呢？会在首站就出现吗？一切都得到现场才会知道答案。韦礼安，别说没爱过。 话好说，又不是没被同样的剧情伤透，如果不回头，至少别懦弱，承认没有兑现的承诺也不算出错。别说没爱过，别说没有错，爱是一列开往没有尽头的内疚。别说没有伤口代表没有痛过，别说回忆只是海市蜃楼，怎么痛也别说没有爱过。

Sorry Dove Wake Up， 就在这一小时由动感十足要你绽放的东风标致308赞助播出的早安乐，我是 DJ 高敏。这个女生不得了，有多重身份，像是演员、歌手、词曲作者，同时也是企业家和设计师。因为她的父母是做生意的缘故，所以呢她做设计师开自己的品牌都是可以理解的。那怎么样当上歌手和演员的呢？是因为她小的时候就特别可爱又漂亮，小的时候就在当地非常有名气，而且经常跟她的姐姐一起去上一些综艺栏目的录制啊，所以在当地就火了起来，成了小童星。而说起这个综艺节目呢，现在应该受到很多年轻的受众关注的一档综艺节目，也是竞赛类的综艺节目，就是快乐男声了。今年采用的是这种分组晋级的方式来海选啊，当然每一组呢都会配明星导师，譬如说冯建宇就是明星导师红。 往不停的追日一起演梦想线索就在眼前，我伸出双手燃起火焰，光芒最耀眼，冲动的边缘色彩最鲜艳，层层染上了时间，于是睁开眼，我的每一天都是全新一天，给我一次红了全世界，给我一次完美的表现，到终点不说再见，努力不懈，不为了谁留下的汗水滚烫热烈，沸腾了画面，站上了舞台，我充满期待，汹涌而来的喝彩，无畏的姿态，快意的存在，看见精彩的未来，我相信走过的每一步， 流行乐坛至高荣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璀璨启航。 我是张磊，音乐有态度，世界大不同，安静守候不如快快行动，赶紧为爱战队，为我投票吧。 音乐是我们的共同语言。 即日起到6月11号，通过网站投票，3w.蜻蜓.fm 下载音乐之声 APP 红色版本，

八寸全玻璃屏导航娱乐系统，触手间乐趣无穷，六种驾驶模式自由掌控，搭载4x4智能四驱系统，碾压崎岖，自由前行。18.98万起，欢迎到店品鉴。柯迪亚克陪你去经历。 Skoda。 人的正常心跳1分钟75次， 因为它加速狂飙。 全球华语星光舞台汇聚一整年的流行最强音，此刻这里就是世界的焦点。Music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5月7日在北京见证2016年最赞歌手全球加冕。 详情请登录全京党央官网活动专页，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公众号或音乐之声 APP 红色版本。你距离荣耀时刻只剩一张门票的距离。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实力满格，让生活步步向上。我是李晨，选择东风标致308，要你绽放。Music Radio 早安音乐，继续为你放送。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Music Radio 旋律的蔓延，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由动感十足要你绽放的东风标致308赞助播出的早安音乐，我是 DJ 高敏。今天早安音乐小贴士要跟你分享，就是常吃粗粮有哪一些好处。第一个好处呢，就是粗粮有助于控制血糖，譬如说燕麦、荞麦、大麦、红米、黑米，还有赤小豆、扁豆，这些都可以明显缓解糖尿病人餐后高血糖的状态，减少24小时内血糖的波动，降低空腹血糖，减少胰岛素的分泌，利于血糖的控制。第二个好处呢，就是粗粮需要更好的咀嚼，有利于保护牙齿，所以经常咀嚼粗粮呢，可以促进牙齿的坚固。第三个好处都是我们人人知道的，粗粮还有减肥之功效。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来自庞龙的最新单曲《躲在心里的时光》。 年少轻狂被发展过的墙，铃声响的课堂，发白的黑板，心透过窗飞出岁月的砖墙，暖洋洋的月光坐在初恋老地方，似水流年被浪刻在书桌上，上眼还能看见青春的时光，都凝结在我湿热的眼眶，青春是一抹阳光明媚的伤，温暖着躲在心里的时光，闭上眼还能看见青春的，我终于懂了时间的重量，年华像金色涌动的麦浪，收割的回忆沉淀在心上， 花香尽色。

改变时光的静谧，它没有改变空间的自由，它没有改变细节的质感，但感受却如此不同。它没有改变格调，只是重新定义了格调。别克君越30H 全混动，一切都没有改变，却又改变了一切。欢迎莅临上汽通用别克展厅试驾体验。 1931组合追梦青春舞台上全新单曲《并肩闪耀》。 我们肩并肩，微风闪耀着，因你的爱。 并肩闪耀，1931欢聚传媒。 每一天都是全新的开始。我是 C6，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与您一起享受想听的音乐。更多精彩，敬请关注东风雪铁龙官方微信。 西托恩，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到惊蛰了。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这是大暑天。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古人说大雪不动到春寒， 四季的歌谣，古老的小调，中国节气歌，中国人生活的智慧。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以为跨越一切，原来未知总在前方。智勇本色 SUV 全新奇骏智勇上市，配备全新 ICC 智能自适应巡航，令你智行穿梭未知征途。全新奇骏提醒您准确对时。智勇本色 SUV 全新奇骏，与你一起征服未知。 美好的早晨，值得期待的，除了暖胃的早餐，还有即将到来的 Music Radio 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早上八点，我是薛之谦。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天津92.5。哈尔滨100.9，西安95.5，长沙107.7，广州87.4。 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东风雪铁龙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为您带来最新潮流资讯。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大家好，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高敏，来关注一组交通出行方面的资讯。北京市通州区九德路二期和孔兴路的设计方案近日获批，这也就意味着北京城市副中心将再添两条交通动脉。此外，另外一条交通动脉宋梁北路沿北沿工程目前也在不久前获批。在建设城市副中心的过程当中，通州将加密路网，平均是每平方公里路网将达到9公里。京张高铁控制性工程的观听湖特大桥近日正式进入到桥上作业施工阶段。京张高铁观听湖特大桥全长有9077米，主桥钢梁由8个110米巨大拱形钢梁组成，预计大桥的钢梁将于今年年底全部推进安装到位，京张铁路全线路即将于2019年正式开通。来自上海铁路局的消息，五一小长假长三角地区铁路预计发送旅客达到103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76.4万人次，增幅达到8%。本月29号为客流的最高峰，当天预计发送旅客达到280万人次。目前长三角出发前往全国各主要城市以及热门方向的车次都有余票。第十七届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今天起至本月28号将面对公众开放。本届上海国际车展共吸引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家知名企业踊跃参展，展出整车达到1400辆，其中全球首发车有113辆。互联网车企也将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产品和智能化的全新体验。 广州、佛山、珠海等八个地市昨天正式启动高速公路智超非现场执法工作，广东省将建立超限超载车辆黑名单，对有三次超限超载行为并且没有接受任何处罚的车辆，在高速公路入口处将被劝返，严格禁止违法超限超载车辆进入到高速公路行驶。南京网约出租车的管理情况调查报告近日发布，报告显示南京市民最爱叫网约车去机场，其次就是上下班和接小孩，乘客最不满意的就是网约车甩客和绕路的行为，所以南京交通部门表示下一步将加强获得经营资质平台公司的引导和监管。好，用音乐与时间连接，本次由小五编辑高敏播报 News Update 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消息欢迎搜索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下载音乐之声 APP。 东风雪铁龙 C6 携时代新锐一起获悉新鲜资讯，走在时代前沿，掌控全球动态。以上新闻资讯由东风雪铁龙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赞助播出。 每一天都是全新的开始，我是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与您一起享受想听的音乐，更多精彩敬请关注东风雪铁龙官方微信。 西屯天气变化早知道，补钙专家美国迪巧带您进入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一起来关注天气。北京多云转晴，22到9度，天津晴，21到10度，上海多云，23到14度，重庆多云，22到15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4到4度，长春晴，15到4度，沈阳晴，19到4度，乌鲁木齐晴，22到11度，兰州晴，21到6度，银川晴，18到3度，西安晴，22到9度。再了解以上城市的细颗粒物浓度：北京10，天津56，上海44，重庆9，哈尔滨62，长春65，沈阳54，乌鲁木齐36，兰州65，银川16，西安53。 妈妈容易受到抽筋、牙齿松动、便秘等困扰，选择含有山梨醇的钙剂产品，补钙的同时让身体更轻松，专注母婴钙营养，补钙专家美国迪巧，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更大世界，轻松征服。全新途观 L 2年0利率，购车大可无压力，诚邀到店体验德系高端中型 SUV 全新途观 L。 上汽大众4008201111。 1931组合追梦青春舞台上全新单曲并肩闪耀， 我们肩并肩 肩闪耀，1931欢聚传媒。 告别被成就局限的眼光，以高清流媒体后视镜打破格局，放眼渴望。告别被威望驯服的拘泥不前，以主动式后轮转向系统灵动转身，纵横驰骋。告别被名声掌控的举足轻重，以宇航级轻量化车身轻装上阵，重新出发。新美式科技旗舰凯迪拉克 CT6 2017新款上市，详询4008201902。 Cadillac。 起床、洗漱、上班喽！美好的早安时光开始了，伴着音乐的节奏走进肯德基，用美味填满肚皮。肯德基早餐为你带来早安音乐，一起为生活加油打气。 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在早晨抓住跃动的音符，呼吸音乐最新鲜的味道，拥抱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早安音乐 Fresh Music。 浸泡过风里，耳边有浪漫小奏曲，阳光在亲吻在大地，草坪在享受着欢愉，淑女和绅士的光临，今天是我们的小婚礼。你穿上婚纱缓缓走向我这里，看你微笑，昨天曾幻想的梦境，今天变我们的小婚礼。你穿上婚纱缓缓走向我这里，看你微笑，我的泪突然开始决堤。想与你看着夕阳慢慢变老，未来快要来了，我们已准备拥抱。 有打算结婚的吗？或者有打算去参加别人婚礼的吗？可以在婚礼的现场推荐播放这首歌，来自吴建豪《小婚礼》。就在这一小时，由为你提供能量早餐的肯德基赞助播出的早安音乐，我是 DJ 高敏。如果你关注方大同的微博，发现他最近更新微博有点频呐、因为他专心的向大家在报备他在做音乐啊，目前已经录完了新歌《鼓》的部分，难道是有新歌可以听吗？JTW 西游记还没听够呢，而且那么多的歌曲创作力太丰沛了。而且方大同的很多歌曲啊，他自己的歌和他写给别人的歌似乎你能找得到姊妹篇，譬如说他自己有一首歌曲叫做听，而之前呢他给萧敬腾写过一首歌叫说，还有就是他给潘玮柏写过一首歌叫做小小蚂蚁，而他自己有一首歌叫小小虫。来听这一首方大同小小虫。 从小不会说话，总会说些不该说的话，也没办法。我知道我是傻瓜，我不是说情话的专家，别怪我，我搞不懂。要不是这条小小的虫吓得你跳进了我

欲望在晕染酒水和胭脂掩盖着繁华灯红和酒绿关于了梦想我身在何方很奇怪想要个美完最早想要的简单和安稳最值得炫耀珍贵的单纯都远的是人是只是想要一张睡着的床累了倦了能够有个休息的地方在城里奔波为了不大不小的梦想我宁放手再苦都要下可有了一张床又要更大的房最好最好还有一个精致的走廊有了这些觉得地铁公交不妥当有了名贵车子有些包包配不上想要被羡慕又想要更张扬可是是姑娘来是小镇的姑娘开始怀念当初可爱的模样开始怀念当初小小的梦想这几年他经常会反问漂亮衣裳和钻石的波光为何不能够换得来一个能常相伴的人一个人他晃晃又荡荡穿过了一扇扇时间的大门收获了坚强也失去了热忱该不该承认身转啊转啊转傻的闺女傻的不承认傻的丫头傻的不承认她一个人转何时有个伴傻的丫头傻的不承认又是跌打痛着很坚韧她一个人转喊着恶人转 来自吴克群《山东丫头》就在这一小时由肯德基早餐赞助播出的早安乐，相声 party 里就在肯德基，我是 DJ 高敏。吴克群自从有了个人的服装这个时尚潮牌之后啊，这个事业的版图就不断的扩大。这个潮牌店呢，自从登陆了上海站、广州，还有深圳、南京店也正式开业了。那么今年呢，这个品牌还会推出一些女装系列，甚至还会和他的好朋友鬼鬼来联合设计女性睡衣。总之，今年呢，吴克群是没有演唱会方面的安排和计划的，所以粉丝还需要耐心再等一等啊。最近关于谭维维参演的这部音乐剧《阿尔兹记忆的爱情》，你去看了吗？还不错哦，来听谭维维《拥抱》。 你看着我那么冷漠，在拥挤的街口，他对着我傻笑什么？这不是他的错。我跟你说故事的结果。你总是怀疑着，在这个年头，这个时候，心被现实腐烂着。 Yeah.

来自流星 Domino 多米诺，就在这一小时由为你提供能量早餐的肯德基赞助播出的早安乐，我是 DJ 高敏。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的也是一首摇滚歌曲，这是来自 The Script 一首 If You Could See Me Now。可能这张专辑对于他们的铁粉来听就觉得不太顺耳，会觉得他们现在的音乐怎么做这么流行呢？不像以前有那么多的内涵和灵气儿了。我个人觉得，因为这张专辑融合了很多的音乐风格，像 rap 还有 R&B。所以让这张专辑有非常高的可听性，而且旋律是好听的，单曲循环也不赖。我们来听 The Script If You Could See Me Now。 It was February 14th, Valentine's Day. The roses came but they took you away. Tattooed on my arm is a charm to disarm all the harm. Gotta keep myself calm but the truth is you're gone. And I'll never get to show you these songs. Dad, you should see the tours that I'm on. I see you standing there next to mom, both singing along, yeah, arm in armThere were days when I'm losing my faith. Because the man wasn't good, he was great. He'd say music was the home for your pain. And explain I was young, he would say, take that rage, put it on the page. Take the page to the stage, blow the roof off the place. I'm trying to make you proud, do everything you did. I hope you're up there with God saying that's my kid. I still look for your face in the crowd. Oh, if you could seeIf you could see me now, would you recognize me? Would you pat me on the back or would you criticize me? Would you follow every line on my tear-stained face? Put your hand on a heart that was cold as the day you were taken away. I know it's been a while, but I can see you clear as day. Right now, I wish you could hear you say, I drink too much and I smoke too much dust. But if you can't see me now, that shit's a must. You used to say I won't know a win until it costs me. Like I won't know real love till I've loved and I've lost it. So if you've lost a sister, someone's lost a mom. And if you've lost a dad, then someone's lost a son. And they're all missing out, yeah, they're all missing out. So if you get a second to look down at me now, mom, dad, I'm just missing you now. And I still look for your face in the crowd. Oh, if you could see This is Jeff Chang, 张信哲.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Music Radio, the best music in China. 明明喜欢，却说不喜欢。恋爱中总有些口是心非的时候。今天就来分享你恋爱时口是心非的事情吧。快来我的微博，留下你的观点，让你的爱情观和全新途观 L 一样，大有可观。下一节为你加油，一起分享。惬意的午后时光，一起享受恣意听歌的每一刻。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4点，快意音乐 Music Cheer You Up。 世界那么辽阔，声音如此美妙，厦门航空带你共同领略。厦航邀您收听快意音乐，厦门航空伴您聆听，带您远行，最美的你在路上。

加油。 欢迎来到今天早安音乐为你加油单元。今天和全新兔龟要一起来分享的话题呢，就是在恋爱当中你有过哪一些口是心非的事情。微博上的 InstDailyY 说，每次男朋友把好吃的强塞给我的时候，他都会说他不爱吃，好甜蜜啊。还有快乐的雨涵说，明天我就去你的城市去找你，可是明年都还没来。这就是办不到的承诺就成了枷锁，这句歌词林俊杰唱的啊。还有卢小奥说，明天生日礼物要什么呀？不要啦，还要花钱。然后第二天，我生日礼物呢？你不是说不要吗？说不要就真的不给了吗？就是男生是真的不懂，还是有的时候是在装不懂呢？可能还是需要多一些理解啊。先来听歌吧，这首歌刚才听到了，非常熟悉 Madonna Give me all your loving。无论多大年纪都能玩得起来这样的音乐，来自 Madonna Give me all your loving。 在这一小时由为你提供能量早餐的肯德基赞助播出的杂乐。我们再来看微博上朋友们的留言。 Cindy FC 说，作为名优质老公，口是心非的话说的太多了。陪老婆逛街，明明已经拎购物袋拎到手抽筋，但是必须说不重不累。然后老婆就问，最近我是不是瘦了？你要无条件的跟他说你这样很好，一点都不胖，嘴甜啊。Forever 1988元说，是不是生气了呀？没有，感觉这应该是最口是心非的，就是想让他哄我而已。还有柳暗花明又一个人说，以前口是心非太多了，明明喜欢包，因为怕他给自己买花钱，然后就说不喜欢。明明是肉食族，但顾及形象老点蔬菜沙拉。不过后来我想通了，爱我必须爱真实的我，所以现在我经常在他面前大快朵颐，他也习惯了。也就是说在他面前是大大方方吃吃喝喝，然后也不会顾及自己的形象，蛮好的。可能一开始你在暗恋阶段，或者说相互在试探的阶段，要维持一下自己的那种形象，但是一旦相互喜欢起来之后就不要装了，因为装总露馅的时候。就是假如有一天你真的自己真实那一面可能比较邋遢，或者说让对方产生一些不太有好感的一些形象被对方知道之后，对方还依然不嫌弃你，那应该就是真爱了。 凌晨早上8:54，今天早安乐先到这里，不要忘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锁定早安乐，为你加油单元，继续来让你的观点和全新途观奥一样大有可观。我是高敏，我们周五的金榜再见。 世界从突破局限开始，全新途观 L 跃升中型 SUV， 车长升级206毫米，轴距净增107毫米，纵向优越自由，七种驾驶模式选择，智能电动尾门，尽享无忧旅程，在更大的世界创造更多可能。全新途观 L 大有可观，上汽大众400-820-1111。 生活需要加油鼓励，早餐也要全面升级。肯德基香热帕尼尼，让你能量满满一整天。肯德基早餐与你相约，早安音乐，一起加油鼓励。 上汽大众旗舰大型 SUV Terramont 途昂携磅礴支持而来，车长超5米，百公里加速6.9秒。Terramont 途昂，强者雄心。上汽大众400-820-1111。 的阿拉蕾，即日起至4月30日，全家推出阿拉蕾系列笔、水杯、笔本套装以及修甲套装，单笔消费满16元即可加指定金额购得一款。另外，凭吉祥卡指定积分也可购买任意一款，尊享版吉祥卡更优惠哦。全家就是你家。 他没有改变时光的静谧。它没有改变空间的自由，它没有改变细节的质感，但感受却如此不同。它没有改变格调，只是重新定义了格调。别克君越 3.0H 全混动，一切都没有改变，却又改变了一切。欢迎莅临上汽通用别克展厅试驾体验。 诉说我的态度，让全世界为我寂静。这次只听我唱，我是陈梓彤。这一刻